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十一假期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也不知道大家这两天玩的怎么样啊。这今天已经是六号了，也该收拾心了。收拾心呢，有的朋友溜累了，有的呢开始要联系联系在家里，是不是大家出去玩的也都回来了，小规模的也要聚一聚，来家里吃顿饭，是不是这方面的需求就有了。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安排一期十一家宴啊，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资深烹饪教师周俊强老师。来，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孙老师好。 哎，咱们十一的时候，哎，我先问问周老师家的这个秘密。周老师 我们家秘密多了。 周老师家的秘密逐渐的一步一步被我逐步都知道了。他现在开始经常的贿赂我啊。让我要保守秘密。让我保守秘密。我这个人当然是非常守信的了，是不是？哎，周老师您家一般说要是聚会的话，那肯定当仁不让，您得那个下厨了，因为他们的那个水平没有您高。 不，现在有这样的，你看谁来？ 看谁来？ 对，如果说是我的朋友啊，那我大部分都是我上手。如果是我那些徒弟们过来看看我呢， 他们上手。 哎，他们上手。 哦， 哎，这个反正如果我在家里我要上手的话啊，基本也是我夫人呐、什么的把那个 给切好了， 对，该洗的、该弄的、该规制的全弄好了。 哦， 我呢到时候哎一掌勺一堆一碰味儿，我基本上就这样。 哦，明白了 啊，这秘密就这么挖出来。 周老师的话大家也听话听音儿啊，就是周老师的意思是一般他的朋友比较要紧的，周老师呢，哎，对朋友够意思，人家来了周老师亲自下厨，其他只要不是周老师下厨的，这些人就不太重要。 谁说的？这不叫，这叫秘密。不能这么说，孙老师。 过节的当众挑事，不是周老师都是一视同仁，对不对？对朋友、对家人都是非常好的啊。哎，周老师，您家一般说要是请客、请朋友，或者说是家庭逢年过节的聚会啊，比如说像十一这种， 对 中秋啊什么的很重要的这个大节日，您家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一个菜必须得有。 我基本上有几道菜。 我听听您家的。 首先第一个，我做的宫保鸡丁那是肯定得有的，因为他们需求比较高。 点菜。 点菜。 必须得做。 对， 不吃这个不来了。 二一个酸菜鱼。 酸菜鱼。 酸菜鱼。也做的非常好。第三个菜，我觉得我那麻辣牛肉条那就风靡差不多我的朋友圈。 风靡全世界。 没 是不是有外国 朋 友也风靡？ 我的朋友圈 啊， 没说全世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做工跟下料都比较讲究，而且按照老传统来的，不胡来。买肉，你选哪块肉我都得很自己去，而且亲自得剪。而且我还得专门买黄牛肉，国产黄牛肉，进口牛肉我还不用。那个这是一。二一个川料，整个买的那从豆瓣酱开始，花椒，什么自贡的井盐，这所有的这些，除了 宝宁的醋， 葱姜蒜不，那宝宁醋咱不用。这里边不用。 不用醋。 但是你比如说我要使陈皮了，那陈皮必须得是这个， 也得是四川的 不用 新会陈皮， 新会陈皮。那必须得，就是我因为做的东西不是很多 啊， 但是我各个调料 精， 我特别讲究。 这也符合现在大多数家庭的这个消费观念。大家现在都想就是我也在家吃不了多少，对吧？就是天天在家做，我们家这人口现在也有限， 对啊， 那我还不吃点好？ 对啊， 是不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这个现在我孙老师，我得跟你说，不见得贵就好。 哎， 我现在有发现有一个问题 啊，不是 贵 就好吗？ 哎，有的贵是给不同人群的。 你看周老师， 或者说是什么呀？ 啊， 或者说你识别不能识别它 啊。这周老师这个没有进入我们这有钱阶级， 我本来就不是有钱阶级的。 我们有钱人， 对对对对对， 那个买什么东西，就像那个 都不看 大腕那里头那个什么，只买最贵，不买最好的， 啊、 是不是？ 对对对， 是不是？都是什么到超市里头你买牛肉，哪个牛肉最贵？ 对， 不管今天吃什么，我就买最贵， 就买它。 就买最贵、 嗯、 是不是盐 是 哪个盐最贵 嗯是 就买最贵的 呵 是不是 嗯 这也是一种 我过不起这日子 这也是一种非常不理智的消费状态是不是 嗯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还是实惠、 嗯、 一是实惠二像周老师刚才说的您得懂 嗯 钱花在刀刃上 没错 咱可以花大价钱、 嗯、 但是呢买到的一定是好东西 好东西 是不是不能说买了一个二五眼， 我经常做什么梦，知道吗，孙老师？我经常我就花少价钱，我买好东西。 哦， 我也经常是有这样的情况， 这是做的梦 啊，不是做的梦，现实当中也会有的。有时候呢，你比如说买那肋，就是牛那肋骨啊， 哦哦， 啊，有时候啊， 牛肋排， 牛肋排 啊， 这牛肋排可讲究大了 哦。 这真不能买三四十块钱、四五十块钱的，给你三斤五斤的那个， 哦哦哦 那真没有肉 哦哦， 全是骨头。 你可能回家人是喂宠物的，人家那种。 我那他们不清楚 有可能吧？ 喂宠物的， 人家像您说一点肉没有的那种，人家可不回家，比如说喂点小宠物，应该有 薄薄的一层那不成那个， 啊、 那不是给、 啊、咱可能不吃。 您讲话不是给人吃的， 啊、有可能啊，有可能。 但是呢，你的肋排得这么厚， 啊、 最起码我这一拿手一比，对对，不，咱那五公分最少得五。五公分 啊， 底下还有一层厚肉呢 啊。 那如果不带那个，那叫肋排啊，那个 对，就叫肋骨。 那就整个全是骨头、 啊。 所以有时候买这东西的时候，因为咱们现在人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说买啊这个腱子， 嗯， 买腿肉什么，买这个牛腩啊。现在呢，就突然发现贴骨肉好吃。 哎，那当然了， 是吧？ 一直大家都觉得这好吃。 对，完了以后就买那个， 因为它贵。是吧 对的非常贵完了以后呢还好吃这个当然肉啊 香 哎它如果你要是不会加工你不会加工完了以后呢你做出来很柴老这个东西、 嗯、 它时候短了它还不行就得照个三四个小时 嗯 哎你得或者今天炖完了明天炖那种才能吃起来比较软烂一点还入味儿还好吃 嗯 那么我有时候到市场有时候专门学嘛他那个这肋排我先看卖肉这人 嗯看他什么 哎 哦 这如果看卖肉这人的小动作 小动作 对我就能知道他这个卖的肉卖的是啥样的 哦 比如说这小动作啊你比如说他把那肉 啊 他剔剔肥肉 啊 这家店家 啊 绝对没问题你买的东西。如果说他把那肉往肥肉往上贴，噼里啪啦往上贴 啊， 这赶紧老赵躲开吧。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您给解释解释。 这个人啊， 嗯， 他做买卖，他是一种有的人就是诚信， 嗯， 就是还有那颗诚信的心， 嗯， 我让我的东西好一点，那么我就得修理得漂亮一点。 哦， 修理得漂亮一点，有可能这东西它就是真。 哦哦， 因为这东西贵，来的就是贵，或者来的就是好，他不想被那些。 不懂的人买了 埋汰了 嗯 埋汰了你懂吧 嗯 哎那么他会很在意自己买的东西、 嗯、 我也很在意你跟他砍价他可能砍不下来、 嗯、对 啊但是有一样、哦、他东西可能 是好啊、哦、 好那咱们 不掉价我 哎你比如说他今天这个肉他就是、哦、他从来不进那个注水的是吧 嗯 他我牛肉我就卖五十一斤 嗯 买不买 嗯 哎你那边好28了 对 是吧、 嗯、 卖你拿回一看我去这去一半兜子血水 哦 那你说哪个值啊 哦 孙老师你买哪个 我当然是买贵的 啊、 哦、是不是 你是有钱人 他只是 跟我这不一样 500一斤我就买500的了我觉得离峰已经不远了是不是 您过节过的 您有点膨胀 对所以说呢我就说啊就是你注意看这个就是这个店家 啊、 嗯就是这个摊主你自己有时候看还有一个他很斤斤计较 嗯 就是说一毛钱两毛钱的那你、 嗯、 我也不去 哦 你知道吗我也不去、 哦、 我一看呢、哦、不 不得， 不行， 哎，不得， 哦，人家说我就挣这两毛钱，你老爷子这么大的厨师，然后这么有文化， 啊、 是不是？ 我一般买肉的时候零全抹喽。 哦，是您， 因为现在一块钱扔地下谁捡啊？ 你我捡。哎，人家现在都微信支付，几毛几毛不用抹，直接给人家就完了。 不行 哦，不行，必须抹。 基本上就对对对，它是一种。一种什么一种意思， 周老师必须得有这个消费心理， 就好像不是，我不是占便宜、啊、 就好像买冬瓜不搭点香菜，觉得今天这就不对。 哎呦， 是不是 我经常那时候过的，那我们过的日子，那时候是、 啊、 那时候苦哈哈的，可不嘛、 啊啊、 我就指着这点过生活， 就是别管人家挣多少钱，要让周老师觉得哎这店家不错，给我让利了，是不 是, 不 是, 不是 有点这个心理。 没 有 东西好看得起买你们家东西 啊、 哦？说你连这点面子你都不知道，这是过去叫商道 哦，就得给抹零头。 这商道甭管是多与少，这商道您下回还到他们家去，您信吗？ 哦， 您信吗？ 哦、我 这个 我 这个有时候这个营销心理特重要 啊、 哦。你比如说你案头干干净净的，你刀倍儿快哈， 嗯， 你这围裙弄的也没那么多油，你看你的。这摊前的那个客人多不多？ 哦， 还有一个您再会说话， 啊、 再会让点力。 哦， 哎呀，您这肉，他们仨小时卖完了，您一个小时就没了。 哎呦， 你说这俩小时拿花钱买得来吗？买不来。 周老师教大家的是这个经商与生活之道。 对呀、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有时候你上商场，这个百变的那个面目， 嗯， 我都。就不光买东西、嗯、我还会观察他们 啊、哦、人类观察。 哎， 这 好玩着呢，你知道吗？完了以后你跟他砍价讨价还价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会发现这个店家他是一种什么心态、哦、今天他就跟我们厨师一样、哦、今天情绪好坏你不是决定你的菜好吃不好吃吗？ 啊、哦、有道理， 是吧、哦、哎，你跟他一聊天，你不是他心情非常愉快，你就跟他哎砍砍价，他可能也乐意。 哦， 如果说今天他堵着气呢、嗯、他这肉好坏都放一边， 嗯， 给你两句你不也得听着吗？ 对， 是不是、嗯、所以说有时候我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老北京可能就爱这个市井啊 啊、 嗯、哎，有时候实际上非是为了买肉吗？ 大家得聊， 哎、 嗯、 是为了买肉，有可能我都觉得我们家那位说你是买肉去了吗？ 你就是跟人聊大天、 啊、 就是不爱在家待着，是不是跟我没有话？ 对对对， 跟菜贩子这聊起来滔滔不绝的， 那是 回家我问你一句话你就不爱理我、 哎，你听我说， 是不是、嗯、 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哦， 你知道吗？说这块肉，哎，怎么就好吃？你怎么做好吃？实际上我就跟装傻子一样 哦。 哎，我真是向人家学习、 哦， 因为他们天天接触这东西， 哦、 而且他们看这个原材料哪个地儿好，哪个地儿不好，人家有发言权、哦。说今天这肉他都知道， 哦、 冻了几天了、 哦， 哎，这是新来的， 嗯、 那是冻了几天的。 哦， 那冻了几天的跟新来的你炖着的时候都不一样啊，那我不必须得跟他们啊、 哦、把他们心中的秘密套出来， 套个 就跟我跟您聊天似的， 你 是不是 你要闹我的秘密还欠点、嗯、 哎，周老师说的非常对，因为咱们现在啊很多人可能邻里之间都不太认识，是不是？更不是说像过去那种 那我 大杂院啊，或者是什么那种 胡同里头， 哎，胡同里头大家那个邻里之间非常熟悉的，谁到谁们家吃个饭就是轻轻松松，今儿孩子那个没人接了，邻居给接一下，今儿那两口子下班晚了去你二大爷家吃饭去吧，这都很正常。现在院里已经没有二大爷了，是不是？只有跳舞的大妈和你不太认识的大爷，是不是？但是 还是操着很多不听不懂的话的大爷大妈们， 对，你其实可以，大家没事呢，像周老师一样多去那个菜市场啊什么的，学习学习，这些也是知识，对不对？这个大家反正现在生活里头买什么东西倒是方便了，但是确实缺少了周老师说的那种大家交流的那个感觉，对不对？跟人家那个卖菜的卖肉的稍微聊聊，人家懂的确实也是挺多的。 对对对， 周老师看似每次人家给抹那个几毛钱呀， 哎，周老师心里一高兴，老去人家买，其实人家营业额还是上升了，对不对？哎，其实抹那几毛钱呢，周老师也没听明白，人家可能故意知道周老师就 我不在乎那几毛钱，但是我 周老师， 但是我在乎的很在乎这过程、 哎，人家就知道抓住周老师这个 状态，我贪便宜，小便宜， 每次就想让人家抹这两三毛， 小 人家故意每次算钱的时候、 哎、挣的少啊， 哎，人家故意算钱、哎、结账的时候，人都把那个价格故意算高几毛，哎，给你一抹，人家其实还是原价，但是周老师还特别高兴，是不是？哎，咱这一段那个就算是开玩笑，聊聊天，大家反正十一嘛，那个外面溜也是溜，菜市场溜溜其实也挺好，陪着爸爸妈妈买买菜，我觉得这也是挺孝顺的一件事儿啊。咱们这样，周老师，今天既然是家宴，咱们把前面这部分逛菜市场的生活已经给大家说好了、 嗯、 周老师也教了大家怎么买东西，怎么跟人聊天。其实好多朋友经常去一个菜市场聊天，菜市场买东西，你别管买水果买肉，都有自己固定的点儿，我就去他们家买、 嗯、 我那去他们家买、 嗯、 大家都认识， 对， 说是朋友也不为过， 对， 对吧？ 对， 哎，其实这也是一种社交嘛。 没错，实际上就是说把那些原来胡同里边那个转移到菜市场， 哎， 实际上人家那商家有时候也愿意跟你聊聊天， 哎，对， 跟你当朋友。 那前两天我看一个纪录片，是拍的上海，也说上海的现在的本地人越来越少了，说现在大家在街上说英语，感觉那个很正常， 嗯、 但是用上海话交流的人越来越少了。 嗯， 有人说什么地儿上海话交流最多、 嗯？ 说外地朋友到了上海以后，什么人最爱学本地话？上海话，人家就研究这个啊， 说的都最地道。 哎，最地道，说学的最快、最积极的是什么人？ 嗯、 恰恰是咱们说的在 外来的， 哎，菜市场里头的那些 卖 菜 的、 哦、卖鱼的、卖肉的这些个所谓的外地务工人员啊， 人家来了得 适应，人家 嗨、哎、 来了以后，每天比如碰上像周老师这样的一个上海版的周老师，每天去买菜、跟人家聊天，如果这时候你能用非常亲切的家乡话跟老爷子聊。 嗯， 他就觉得哎， 是 感觉不一样， 是 吧？ 愿意掏钱， 比你 买东西， 比你操一口安徽口音、嗯、或者我们河北口音， 或者听不懂的， 哎哎，对吧？你像人南方的很多口音，咱确实北方人，你就是听不懂。人上海话说快，咱也听不懂。 是， 但是人家说那个，卖菜的这些朋友，卖肉这些，几个月之内，人家每天这么聊啊，就跟学外语是一个意思。 嗯， 天天这个语言环境非常好， 嗯、 哎，学的就 快， 特别快， 这入乡随俗了， 特别好、 嗯， 对不对？其实这其实也是一种融入、 嗯。 咱们现在大城市都是这个状态， 对， 就是都是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到这地儿， 嗯、 都要融入这个地方， 对 吧？ 对对对， 咱们说完这一部分，咱们得让周老师得教点真东西。咱们今儿两部分吧，我觉得刚才那酸菜鱼啊， 嗯、 就不错。咱中国人讲究个年年有余，是不是？只要是逢年过节，有好多话，无鸡不成席，无鸭不成席，无鱼不成席，什么都得有，鸡鸭鱼感觉它必须得有。我觉得让周老师教的这酸菜鱼，因为宫保鸡丁什么的呀，我觉得大家现在觉得好像出去都能吃着。当然了，周老师做的确实是好啊，可能跟他们不太一样，但是听着略普通，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感觉谁都会做，是不是？我们门口六块钱那盒饭都能做。 嗯， 咱们做一个酸菜鱼吧。 嗯， 行不行，周老师？咱一会儿再让周老师教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什么基础的人也能做这个菜。 特别快， 我觉得还得有一点基础， 嗯、 是不是？周老师，您先说这酸菜鱼，您家酸菜鱼跟别人 酸菜鱼一般来说，我呢一般的就是外边买大草鱼。 嗯， 我愿意这样。 这刺儿太多 啊！不。你得换片 哦， 你不会片你就会炸 哦， 哎， 嗯， 你会片了呢，它就基本上那鱼肉啊，跟那个刺啊，它整个是相反的长， 哦、 你就是反方向，你给它切断了以后，它那刺到你嘴里的时候很短的 啊、 哦，你很容易就感觉到，你别弄一大长刺到嘴里头倒了半天你也吐不去、 嗯、 啊。那么大草鱼呢？一般呢，我买啊，就家里头，我现在三口人， 嗯、 我也得最起码二斤半以上的， 哦、 对，二斤半以上三斤的、 嗯， 那脑袋跟那骨头啊， 嗯、 就给它炖汤 哦， 先把它炖汤，完了以后给炖嘛，那、 哦、 把先把汤 滚白 了，对，滚白了以后把它搭出去不要了 哦， 哎，那么肉呢得剔下来啊， 剔下完了以后呢，你们刚才我不是说了吗？片成片 怎么片？周老师给教教。 片呢，最起码什么说斜着片。 嗯， 如果要讲究一点的，就把这个鱼皮蹬下来。 哦哟，鱼皮怎么能蹬下来？ 哎呀，蹬蹬，这叫蹬、 啊。怎么蹬下来 啊？ 用脚蹬。 这个蹬字呢，说实在的， 大过节的，我 这 非给周老师记出个好点来，是不是？ 这蹬字它确实这是我们这行话 哦。 啊，怎么蹬猪皮呀、啊？蹬鱼皮、啊、都是蹬，为什么呢？他、那个劲儿还真有点像踹的劲儿 哦， 慢动作的踹啊！ 哦， 宋老师，你站我这边上，梆，我斜不叉的给我 来一脚， 来一脚 啊、哦！ 哎，他这个劲儿啊，他比较什么？可是呢，你那个裤腿什么的还在我手里呢， 哦， 你明白了吧？就这皮还在手里边呢。 哦，明白了， 哎、 可能有内伤是不是、 哎？ 我这就是内伤。 哎，你看他写、 啊、 过去的厨师很聪明，他很形象， 嗯、 你发现了吗？ 啊、嗯， 你要想想那个过程 哦， 是不是有点像 啊？对， 噔的也就这样，噔往出噔出去这个、 啊。 但是我们那时候实际上有人说，片鱼皮， 嗯， 不对，怎么也跟他片就是这个片子跟他就是挨不上边儿， 嗯， 啊。反正我觉得这个蹬字儿啊， 嗯， 太准确了。 蹬字儿、哦、 啊，有形象， 怎么能给蹬起来？ 哎，那么你整条肉它带着皮呢哈，你从尾部这儿啊、 嗯， 离着差不多有那么四五公分的时候，你切一刀，切一刀别给它切断了， 哦、 留着鱼皮那个深度。 切到别皮也别断了。 哎，皮先别断了呢。 啊、 哦，完了以后呢，你拿着这个小头 啊、 哦，刀呢就顺着那个鱼皮的上边啊。 啊、 哦。完了以后一点一点的，你这手往回蹬、 啊、 刀往前走，这不就蹬吗？ 啊， 我蹬着你那裤腿呢，那脚丫子不是过去了吗、 啊、 刀就是我那脚丫子 啊， 哎，就一点点的把那鱼皮蹬下来了， 刮下来了， 蹬下来了，这前面有刃儿，刀有刃儿， 您不是没切断吗？怎么能下来？ 哎，不要切断它，切断它就下不来了。 哦， 哎，你一切断它，你那劲儿都那 皮也不切断， 哎，皮不要切断，肉要切断。 啊，皮不切断，肉切断，皮不在肉上头吗？ 你不要蹬皮吗？ 哦，那这关键是怎么能皮不断肉断呢？ 啊、 我没皮在肉上头，皮不断肉能断？ 什么肉在皮上面吗？你要是搁方案 您是说是那个 方案的 片下来反过来？ 哎， 肉朝上， 对，肉朝上， 啊、 皮朝下呀！ 啊， 你哪个都是不是都 明白了，明白了， 这样弄 明白？ 你两条肉卸下来以后，不是都是 皮 朝 下 吗？ 啊、 皮 朝 上， 明白了，明白 啊！ 我刚才是学的是正着的 啊，那怎么偏？ 是是 那怎么偏？您教教 对 我。 对，你看周老师，我这不是勇于提问题吗？ 哎、你 就是您这个 乱，你这人， 您这个现在教学已经有一点那个疏忽了 啊， 不像我们这些那个零基础。 您可不是零基础， 我们这些这个反应比较慢的学生，哎呀，这紧着思考、 哎、 说这怎么能弄下来、 哎？ 原来就是应该肉朝上，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还是应该说清楚啊。 好嘞， 哎， 肉朝上， 肉朝上， 哎、 咱们皮先蹬下来了。上半段也结束了，哎，咱们下半段让周老师说说这皮蹬完了以后怎么把这鱼片切出来，包括酸菜怎么弄啊？都行，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石榴花哎，尖牙门跳哎，啊啊，巴拉巴巴巴巴巴，嘿，呼。好比那花中的蜜呀，风里来雨里去，辛苦也是甜啊，小日子好比那花中的蜜呀，风里来雨里去，辛苦也是甜啊。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哦呦，小苏啊，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呢，我们请资深烹饪教师周俊强老师教教大家在家这个叫什么卸了虎子掀门帘，是不是叫他露一小手。刚才那个跟周老师开半天玩笑，我这一过节，我一见着周老师我亲切吧，我老爱跟周老师瞎斗啊。大家那个刨去我们爷俩瞎斗这些，这个厅里边真正的这个实操的东西，周老师每次来呀、啊、不藏私，嗯，把那个绝学呀、啊、我都是非常无私的奉献给大家、嗯、 那个孙老师净偷我的这个大窝里边东西、啊、 当然这也是我这个多年的技巧， 呵， 是不是， 哎呀， 在主持界 佩服佩服。 我这个把周老师这个皮得给蹬下去，我得让他露里边的真功夫啊、嗯、刚才咱们说到把皮已经弄下去了。周老师如果说在家、嗯、咱说这 听那么逼弄下去了，蹬下去了、 啊、蹬下去了。如果说一般的朋友说我弄这鱼皮呀、啊、费点劲，带着皮行不行？ 可以 可以， 完全可以 啊， 就是把那鱼皮上面的粘液稍微过干净一点 啊， 啊 这没问题 啊， 但是就是盛菜的时候不那么好看、 哦、 因为它是手里 有点黑 发灰的 啊啊， 哎，发灰。如果你要把它蹬完了以后呢，哎，它就是干干净净的， 鱼肉就是白的，雪 白的。还有一个就是草鱼，它那个 脊背那是红的， 嗯，不是脊背，它是两侧，就是它那个腥线 啊。 你愿意把腥线挑出来就挑出来 啊， 不挑出来这个菜没关系 啊。 其实大部分人都讲在家里头，哟。挑腥线， 嗯， 但是有一样，草鱼必须抠腥骨， 哦，就是那 腥骨 鱼牙， 哎，鱼牙跟那嗓子眼那儿，你必须得把它退出去 啊， 那要不然，那鱼头你要做出那汤来，好家伙，那就比较、 哦。周老师先给讲讲这个鱼牙怎么弄 啊？其实很简单， 嗯， 你就是这个，不是鱼头剁下来了吗？ 嗯、 鱼头剁下来完以后，从这个腮， 嗯， 啊、从这个腮这儿呢往里退， 嗯。 啊，往里退， 嗯， 一推它倒了。 您说拿手推拿刀推， 拿大两个大拇指 哦 啊，你把住那鱼头一推就掉 哦，从这个腮这部分往里摁， 哎 啊， 哎，腮得去掉啊 啊， 往里往出一摁就行了 哦、 啊，它就倒了，倒了完了，你看那里边那个一排一排的利齿在里边 哦， 这就是它的心骨 哦哦，就是 它的吞咽齿 啊、哦， 对，它的吞咽齿啊。 哦， 那么它这里边的什么草啊，什么一些东西，它平时吃的时候用它、 哦、 啊，你把它去掉了。那么这一部分去掉了以后，这个鱼基本的腥味儿跟腥线一去 啊、哦， 基本就没什么腥味儿 哦， 我觉得快离鱼连鱼味儿都没有了，不差不远了 啊。那就留着腥线， 哎， 留着腥线去了腥骨 啊，其实无所谓。 嗯， 那么你、把它那个这个肉不是已经。这个皮已经蹬 掉 了 啊， 鱼那个腥线也去好了，那么您就斜着啊， 嗯， 45度到60度之间都可以，您给它偏，因为我60度片大， 嗯， 您知道吗？ 哎， 我要是45度呢，片小点 儿，哦， 您看您家里头您这需求 啊 啊，刀得稍微快点啊， 哦哦， 如果刀不连不快，遇上小刺儿是得。蹭两下 啊 完了有时候一蹭劲儿大了，完了刺儿要如果粘在刀刃上，有时候把那肉它会给它弄撕开 啊， 弄撕开。所以说最好刀啊稍微快点，您说片一片的时候啊，您片的过程当中，您就听得见嚓嚓嚓嚓的这个骨头折的声音 哦， 你刺它 刀这么快， 你应该是 骨头都片折了， 你应该是那样 哦 啊，因为。咱们在家里头，你比如像孙老师他们家里头，买好几千一套的那个 刀 什么什么刀啊， 那 他没见过。 周老师这 我都不使， 这说少了， 哎、我都不使 好几千一套，是跟我们家那个刀配套的磨刀石。大过节的，这有骆驼绝不吹牛，是不是？你看我这么一个周老师， 吹骆驼， 周老师没有话 了，吹骆驼， 吹不过我在这方面。做菜我 不 行， 哎、 不吹牛你不行，是 不成啊？ 啊， 完了以后呢，你给它片成片以后啊， 嗯， 完了一会儿放点盐 啊。 胡椒粉， 嗯 啊，完了以后呢，稍微静置一段时间，让它那个肉啊，又不是活鱼嘛， 啊， 活鱼让它稍微的让它就是那个湿浆进那个这个阶段 啊， 让它稍微过去， 哦， 稍微过去一会儿， 嗯， 那么完了以后呢，您得搁上面撒一点点湿淀粉，稍微抓一抓， 哦， 啊，就是让它那个鱼片的表面呀， 啊， 似有非有就行了， 哦， 啊，不要太多， 嗯， 啊，您愿意搁点。油也可以、 嗯、 不是不可以、 哦、 那么现在就得处理那酸菜了、 哦、 酸菜鱼酸菜鱼必须有酸菜 对什么酸菜 酸菜必须得使四川的泡酸菜、哦、 泡酸菜 啊、哦、那么如果没有四川的 我们东北那个鸡的酸菜不行 那个不行、 哦、必须得、 啊、那个不叫酸菜鱼了、 哦、 那个可以穿点丸子呀、 啊哦、 什么煮点白肉啊、 哦、 它放在那里头 哦， 哎，那么咱们做酸菜鱼还使那个泡青菜， 哦、 就四川用的那个， 哦， 哎，泡青菜一袋一袋的那个 绿叶的， 哎，对， 是吧？ 绿叶的 啊， 完了以后呢， 它可不是像大家那个在饭馆吃那个，里边有白菜胡萝卜的那个，不是那个， 那不是那个 啊, 啊， 不是那个、啊， 嗯， 得使这个泡青菜，实际上， 嗯， 它的学名叫青菜， 嗯， 在当地啊， 嗯， 你说的是什么一种菜？他们也说不出来， 嗯， 说不清楚，就是青菜， 嗯， 哎，每年呢，他们都来泡，就用泡萝卜呀、 啊、 泡椒的那种方式 啊， 来泡它， 嗯， 专门有厂子来做这个， 嗯、 很地道， 嗯 啊，比如说像有一个地方叫新繁， 哦， 就是四川新繁县出的这个东西， 哦， 非我比较认可， 嗯 啊，他们家泡的什么泡姜、泡椒， 哦、嗯、 啊，我都认可， 哦， 啊，就是。这算老字号啊！ 对对对， 算老字号。 嗯， 那么说别的地儿有行不行？可以， 嗯、 但是我建议不要买四川省外的 啊、 哦。哎，如果是买四川省外的这东西，这个味道好像就不太 啊，对， 不是那 个还得是那个川人、川厨、川菜、川料。 对、 啊， 你比如说我重庆的和成都的都 OK 啊、 嗯、 啊， 这都 OK 啊。 您说我玩一个 啊，贵州的 啊, 啊，不是河南郑州的、 啊， 哎，这就不好说了 啊， 哎，是吧？哎，所以说、嗯、买回来以后，你把它一定要先泡一泡，洗一洗它， 嗯，这就拿自来水泡就行。 对对对，很咸。如果这前面你要碰上它那个疙瘩心了， 嗯， 也没关系，你把那叶子啊，掰一掰，洗一洗，把中间给它投一投， 啊， 基本就可以了。完了以后呢，你就这时候就可以还是抹刀片， 嗯， 抹刀片，你把那个、 啊、跟鱼片得对上， 哎，对对对， 丁儿对丁儿，片儿对片儿， 对、 啊， 说我简单一点行不行？我切丝儿行不行？就是我切丝儿、 哎，家里做，您就根据自己的水平吧。 嗯、 周老师说，周老师水平高，人家能片成这样，人家说我就编不出这样，能片成什么样？片成什么样？ 哎，切也是那样 啊， 切反正这个呢倒无所谓， 尽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 哎那里边那小泡红辣椒不能扔了 哦， 那一会儿得放进去。 嗯 啊，准备葱姜蒜、 嗯、 啊，注意准备葱姜蒜，还有什么呢？就是酸菜鱼啊，实际上还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小那个泡那个海椒， 海椒 就是那个就特别辣、那个。 你说灯笼椒吧，那个 不是不是 比划的那个那么小， 就是那个小那个那些 小，我看的海椒都挺大个的。 那不是小的 有小海椒 有小的那 个知道、啊、 哎就是泡那小尖椒 啊 啊, 啊 那个呢放一点也行、 哦、 我爱吃辣的 提提味儿 啊, 啊 我爱吃辣的那可以啊 嗯 是不是如果不吃辣的 嗯 那也无所谓了 好、 哦、是吧那么现在就要开始咱们要就是说这得做这就是调料都原材料都准备完了 嗯 那咱们现在就得做这菜啊 嗯 那么这个菜呢就是首先第一个还有一个刚才我跟你说那个剔完肉以后，那骨头跟头是不是煎完以后就做成汤了？ 对，大火滚啊！ 滚 大家就是也别用搁牛奶什么，不用，只要大火煎完了以后， 您有一样东西必须 大火。您说什么？水、 大油、 大油啊，猪 油、 大猪油呢，你给它煸那个鱼头跟这什么呀，容易那出那汤会白 哦， 啊，这个都是技巧啊。 嗯、对对对， 这平时咱说白了，我是 嗯 不往外说的， 嗯 啊，您搁什么油，您呛，反正能出点那个颜色 啊， 是那意思，但是不用大油那么弄出来那个 大油，直接用大油煎鱼头， 哎，煎鱼头煎那鱼排完了以后，唰、搁热水， 对，热水大火催， 大火一顶完了以后呢， 就白了。 汤白了以后，把那东西渣子就不要了， 搭出去了， 搭出去了、啊。那么现在呢，咱们就现在开始做酸菜鱼了啊。 哦， 把葱姜蒜小米辣拿油给它稍微的 煸一煸， 把那泡辣椒也、红的那泡辣椒也搁里边。完了这个时候干嘛？把那刚才我说投好了酸菜，你尝尝不咸是吧？ 嗯， 但是有点酸、 啊、 这个啊、放进去，啪啪啪啪煸炒，先要煸炒。 哦，把它水气给煸出去是吗？ 不用不用不用，就是把那香气 煸出来， 哎，把香气煸出来就行了。那么香气煸出来以后呢，这时候干嘛？就是把那汤倒进去，完了调味儿，调什么味儿？放点料酒啊，放你看看尝尝那个味道是咸的还是酸的，您自己掌握啊。您说我就愿意多喝点酸的，那你就再放点白醋 哦 啊。说我现在也想，哎，就米饭。那我得来点咸的， 来点咸的， 您、得 提点盐 啊、 哎， 这都没关系啊。下面呢，你不刚才我不跟我说了，你片完鱼片，你放了什么了？放了盐了，放了胡椒粉了，放了淀粉了，有时候还放点油了，对吧？拌好了以后，这锅只要一顶开了，当然煮酸菜稍微的时间长点没什么不好，我觉得煮的时间越长一点越好吃，你 哦， 哎， 有味儿， 有味儿，哎，煮了。开锅了以后，你把那鱼片知道吗？依次下到锅里 哦， 啊，别一疙瘩就放那，往一边放， 给、抖开了。 哎，您给它均匀的下在锅汤锅里头。 啊、 这再顶开的时候，这锅就要起锅了。 哦， 这菜就基本上就怎么着， 一窜就熟。这个鱼片， 对，就是熟了。 嗯、 您愿意点点香油就点点香油，因为我愿意吃点花椒啊。 嗯， 说那个 炸点花椒油，您 哎，对对。炸一点花椒油和辣油，你可以往上搁。但是应该来讲啊，就是酸菜鱼来讲，应该就是很这个轻，实际上很 没有油， 没有油的 啊。传统做法上面是不淋什么油， 哎，不淋什么油。如果说我那愿意，嘿，今天我想喝点啊，家里头人挺那什么的，那我味儿厚一点可以不可以？ 哦， 也可以，呛一点花椒，呛一点。小葱 对 都可以， 感觉也能增香， 哎，增香 是不是 也可以，也这不算错。 对， 哎，我就介绍给您大家伙儿这个酸菜鱼 啊， 口您可以自己调，您知道吗？就是说我酸一点跟咸一点都没问题，或者我再辣一点，那就是您那就是 小米辣什么的， 对对对，小米辣红的也可以，它不是有那小那个红泡椒吗？它有时候买那配料。那就是上面有嘛，泡姜也可以多搁一点，爱吃。尤其我特爱吃姜，我有时候我在家里我都泡一点泡姜。 什么？您是君子是不是？君子不可一日无姜。 与祸， 是不是？这是孔夫子说的。 呀呀，我这《论语》我没见过，这是谁说的？这是？哎， 我这 这是学问，算了。 这 头一回听 过节得夸夸周。 哎呀呀， 一身正气。就得吃姜，是不是？ 吃姜就有正气是吗？ 哎， 我觉得暖胃倒行 啊啊！哎，刚才这道酸菜鱼，我觉得大多数咱们在家里头都能操作，只要您那个料备齐了。 对， 问题不是特别大， 不是 听起来呢，操作起来不是那么复杂。 您听这个煮，煮就好煮。 哎， 但是这个工序呢，不能就是万煮千煮万煮呢，不能少工序。 哎。对， 是吧？ 您只要按照周老师刚才那一步一步来，相信这道菜您成功的几率90%。 哎，对对对，真 是， 是 不是？ 还真是。 哎，这个稍微有点基础，只要您那个这个唯一的难点在于哪儿，就是您这个刀工怎么样？ 没关系， 您家刀行不行？ 我跟您说吧，宋老师， 周老师， 这个菜骗不了鱼片 啊， 弄成鱼段儿。它 也 行 啊， 你知道吗？它没关系，这个 啊， 就是对人的那个要求啊，厨艺要求啊 啊， 我觉得还真是小很低门槛， 因人而异， 低门槛 啊。 您说我讲究一点，呵，我这片儿得偏大一点，那我60度大片大片 啊， 是不是？ 啊， 完了以后出那片呵，透明的，看着可以拿 漂亮， 拿那筷子慢慢挑。 啊， 那也行。 哦， 你说我五尺， 嗯 啊，我就恨着看着那哪块大，哪块厚，我招呼。 啊， 哎，您就来弄段儿，一段儿 也行， 也行， 因人而异，根据您的能力， 嗯， 决定您的出菜最后的状态，是不是？咱这也不硬要求， 对， 非让人骗那片儿，你说我骗不了，那我怎么来？ 对 不对？来不了就来不了啊！来，周伦。还有个四五分钟、 嗯、 咱这回真的再教一个零基础的、 嗯、 是不是、 嗯、 周老师现在也经常偶尔到什么社区啊什么的、 嗯、 帮忙给人家培训培训咱们的普通了社区的百姓、 嗯、 有好多朋友我觉得可能也会问这种、 嗯、 我没什么基础、 嗯、 也想做点、 嗯、 是不是包括现在好多小年轻、 嗯、 人家也是刚开始新生活、 嗯、 周老师也是从什么都不会才变成大师的是不是、 哎、 谁都有那个开始学的那个阶段咱一开始周老师您给想想招咱做 您要荤的还是素的吧 是不是做荤的感觉显水平 啊？荤的做显水平、啊， 是不是显水平？ 行，那咱们来一个白灼虾不就完了吗？ 哎、 谁都会， 哎， 谁都会。 行，哎， 啊、 白灼虾还用浇吗？拿水汆一下不就熟了吗？ 哎，这个不是那么回事啊， 不是吗？ 不是， 哎，人家都是那烫一下，拿水一变色捞出来，然后弄点 那 个醋、那 您 姜， 错了，您 吃 不分别它那原料。 哦， 您得分的原料是活的还是死的？ 活的，咱先说活的。 活的，您必须得您下去，夸开水一倒就走。 哦， 您要是那个死的冻冷冻的虾， 死的冷冻的还白灼、 啊，那你不得煮会儿啊？ 哦哦哦， 您白灼也可以啊。 听周老师说这白灼虾、 哎 啊， 首先第一个啊，特别简单， 嗯， 调一汁儿， 嗯 啊，这调一汁儿生抽啊，搁点姜蓉。是吧？愿意搁点蒜也可以， 嗯， 里边什么搁点小香葱啊，或者什么的都没问题。咱们说你吃螃蟹那都行， 嗯， 咱们姜醋汁都可以啊， 啊、哦、啊、哦， 都可以。哎，那么下面开始，这虾我是基围虾， 哦， 活的基围虾， 哦， 那您就得讲究一点了， 哦， 里边得搁一点料酒，搁点盐，还得搁点油， 哦， 那油呢，它挂在一个虾上面出来以后 亮。 很漂亮 哦， 哎，很亮，跟穿了一身、 哦、 皇帝的新衣一样。 哦、 你还 是 光亮，哎，有那光亮、哎、 啊！行， 那么那、味儿是什么意思呢？油也让它有一点点味道 啊 啊！你既然是烹调嘛 啊， 是不是？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嘛， 嗯， 是不是？你必须得啊，葱姜呀，或者也好，还是这个料酒啊、 嗯、 和这个。盐呢，你都是去腥啊，或者什么提味儿的， 嗯， 你必须该有的还得有， 嗯， 哎，那么水一开下去一变色儿，尾、 嗯、 巴一张开就得捞， 哦， 这是关键啊， 哦， 这是关键，死虾就没有张开虾尾巴那么一说， 哦，那挺湿了， 你看，你看你这又。我要是不跟你讲，孙老师，你可能你、就是、 不懂、 哎就。 我从来没做过这道菜，周老师，不瞒您说， 是吧？ 从没做过。 我相信 啊， 我相信， 因为我嫌麻烦 啊。对，你是有钱人， 我包虾我就嫌麻烦， 对你得 谁给我包好了我就吃。人家说这吃不吃虾？我说那个要是我自己包，我就 仨保姆在旁边， 六个，周老师，哎，尾巴张开， 哎， 就算熟， 活的才有这种，才得有这种现象。 嗯。 如果说你比如说我入锅之前那个你看着买的是活虾， 嗯， 我买的是活虾， 嗯， 可是它在下烹调之前死了， 哦， 这虾它都不张开，就是下尾巴它都不张开， 哦， 它都不成馅儿形， 哦， 啊，注意啊， 哦， 啊，你别，咱们到外边点菜的也是一样啊， 哦， 啊，你点菜的时候看着那给你捞一下，哎，多少让我来一斤吧，基围虾， 哦， 活基围虾， 哦， 是不是？等到上盘的时候这一看。这尾巴都是纵着的， 哦， 啊，没张开， 是死的。 对，不，没有成这个生，哦，这个， 扇状， 扇状， 哦， 那么说明这个中间 给我换了， 对， 是不是 换了， 哦， 啊？被偷换了，偷梁换柱了。 哦， 那你要注意了，我这跟您讲这个快菜，同时教您一个 看虾的这个 识别真伪，或者说您不受骗的这个啊， 哦， 对对对对对，不是跟您，我的目的不是让。让您是跟商家打架去 啊， 就是您瞪大您的双眼 啊， 您买就是花多少钱我就吃多少钱的东西， 哎， 是吧， 哎，这就是白灼虾， 哎，白灼虾 啊， 您下去以后呢不要等它开大开 啊， 一开顶开， 啊， 一变色出锅， 哦， 出锅完了以后可以再淋点油， 往那盘子上一放， 哦， 旁边跟着那站碟儿，你就啊。 哦， 大快朵颐。 就是您一般那个摆盘这个虾怎么摆呀？ 应该是腰啊。其实白灼虾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 啊。 白灼虾没有。 咱这不是显得那个咱那个水平高一点？ 因为你这一摆了，耽误那个温度了。 哦，凉了， 凉了不好吃。 哦， 所以说人家都没有这个 啊，没有这个摆盘。我们这不懂的才要求。 大虾 啊。 你说我油焖大虾，或者说我一吃一虾几翅，那是有摆盘要求 哦。 咱们这没有， 咱是不是那个什么虾枪什么的给剪剪剪不剪？ 按道理来讲都应该剪， 哦， 但是现在呢，咱们现在也就是这个 也不讲究， 人家那个 不是 不是讲究，不是不讲究了，就是人家那个要求比较高了以后，虾就虾脑都不吃了，现在 哦，对对对， 直接就扔了，完了就奔直接奔那虾肉了 啊。那对对，确实是 是吧？ 啊。 哎，没有那个，把这个过程可以省掉， 啊，哦， 啊，你说你要把那个虾脚那个 虾 枪啊，虾枪都要绞喽， 嗯， 活的 就死了， 变成死了， 哦，不新鲜了， 啊，不新鲜了， 哦， 那不就是粉末倒置了吗？孙老师， 对对对， 啊， 倒置，我这向周老师承认错误，今天这俩菜教的非常好，一个虾。 一个鱼 是不是？而且那个虾呢，大家觉得白灼虾好像没有什么难度，周老师还教大家怎么辨别这个生死的问题。 对， 哎呀，这感觉一下就成为了哲学问题，很深奥。今天这期节目， 我跟你讲，我明儿以后我就是每次上节目，我都会带一个很深的 哲学 问题，完了让孙老师思考 思考。 哎，完了以后，孙老师如果几天吃白饭的时候呢，我就很愉快。 哎，谢谢周老师在这个十一的时候教大家做这么两道精彩的这个家宴的菜肴啊！这无论是您有基础还是零基础小白，都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在这儿也祝周老师十一快乐啊！ 谢谢孙老师，我也祝您 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晚间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晚6点，重播晚10点。热点新闻、文旅资讯、展览信息、演出时间，尽在《京津冀新干线》。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正在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他说在前面有，哎，对，不，西南八大处。 对呀。 1949年3月，军民三局和集中台都要随中央迁入北京。 挖掘这些东西的这种历史的话，你确确实实就是我这儿了。你这个， 对，他那是。 3年来，像这样的讨论已经在石景山区八大处公园和总参谋部编研室之间不知进行过多少次。原本不会有交集的两个单位， 却因为一段隐秘往事，重新汇合在了八大处。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西柏坡迁入北平，进驻香山。而在与香山一脉相连的西山八大处，一队人马也在同一天秘密到来。他们来自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三局。军委三局是负责保障全军通信联络的领导机关，这次率无线电总台驻扎八大处，主要是因为这里与香山的距离适中，距离太远会送收电报不便，距离太近会因大功率电台发射的密集电波而暴露统帅部的具体位置，而这里山重林茂，相对隐蔽。1949年4月21日，从香山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被机要通讯员送到了八大处，电波在中国的上空急速飞驰，随即渡江战役、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的战役相继展开。据统计，1949年无线电总台平均每月收发电报能达到100多万字之多。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我军四码电报的这个编码方法，那么一个汉字就是四个阿拉伯数字组成。这个按照摩尔斯电码来敲击的话，它次数从1到5次不等，一个汉字至少要敲10多下，那么1000字要敲击1万多下，可见当时这个报务员的发报的工作强度还是非常大的。总台呢是分了6个报务组，24小时4班倒轮流值班。 1949年9月27日，军委三局圆满完成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信保障任务，随即开国大典到来。1949年10月1日拂晓，周恩来和时任军委三局局长王征有过如下对话： 部队通信灵不灵？ 参与部队建立了专用通信体系，经多次预演检验，情况良好。 天安门和广场的通信线路、广播线路、升旗线路有没有迂回备用？ 有，全市多设备、多线路、多方向、多迂回，并配备了密集的抢修分队。 供电中断了呢？ 主要设备配置2台备用发电机。 有线全部断了呢？ 紧急组建的特遣无线电队可以立即接替。 升旗电路失灵怎么办？ 升旗电路共有3条，广场左中右各1条互为备份，若全部断了，即以无线电发出讯号，用人工代为升旗。 有把握吗？ 万无一失。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950年10月19日，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跟随彭德怀司令员入朝的第一部电台就是从八大处出发的。1951年7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独立通信团在八大处成立。该团在成立之初就选派一个架设连和200多名报务员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兵先后涌现出特级英雄称号的通信员黄继光，牺牲自己连通电话线路的电话班副班长牛宝才，高喊向我开炮的英雄不谈机缘余树昌等10000多名战斗英雄、功臣和模范人物。历史不会忘记由这支神秘的通讯尖兵发出的阵阵滴答声，宛若迎接曙光的行军号角，那从西山八大处向神州大地传送的红色电波，正如拥抱新生的漫卷风涛，向世界发出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的强音。